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耶少。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咁啊，今日嘅大军阀嘅时间啦，好似仲有两个礼拜咧，就系呢个农历新年啦。咁就下个礼拜就係呢个施政报告。咁啊琴日呢就係呢个林郑就係就宣布咗辞职啦。咁佢就非常之嚣张喎。人哋曾俊华辞职嗰陣时都冇话参选，你又话参选。但据闻佢咁样做呢，其实原来係犯咗法㗎，原来係。 点解？ 点解？因为其实你自己仲有，即係你而家你仲系未辞职成功㗎嘛。 曾俊华都系未辞职成功㗎。 是啊，曾俊华呢就非常之系起码大家都知道做紧乜㗎啦。咁但系佢冇讲到明话要参选㗎嘛。 即系守下规矩。 啊，咁你明白就系话其实已经又系其实系有内部规定嘅。因为你系政府成员呢，你有咁嘅身份呢，其实系唔可以出选嘅，其实系。咁但系你咁样做呢，即系点样样呢，即系俾人哋觉得你喺人哋 compare 你同埋胡苏贞嘅时候，喂，你好似真係空有成竹赢梗咁样喎，真係一定要搵你去选咁样喎。咁事实上你见到中联办呢呢啲咁样嘅所谓用成波讲法和港四人帮嘅一个中联办嘅团伙啊，唉，已经压晒住落去啦。咁似乎已经系即係个大势喺你嗰边喎，咁搞到胡苏呢而家呢真係非常之落魄啊。就自己去，即係原来好似话之前揾嗰啲呢嗰啲顾问公司呢或者係甚至乎係有啲即係之前已经揾咗人呢係帮佢站台呀，但係而家好似个个都开始係已经係挑选喎。咁系咪真呢？ 你系咪有嘢要播一播先呀？你要 好有嘢播㗎，唉，播一播先。 你望一望先。 唉。 正包八大治港愿景，你惊唔惊？一系唔喐，一嚟就系咁喐。正正喺林郑劈炮之日上演一幕二次 farewell 演说啊！个活动本应系由效率促进组搞嘅政府内部闭门研讨会，不过睇下陈家强、张炳良、吴德俭、谭志源，哇，主要局长齐晒仗，乜倾啲咁嘅题目要咁大阵仗嘅咩？有踢爆啦！港台又指奶妈喺会上咗唔少时间讲佢嘅治港理念，仲列咗八项香港愿景，报大路啊！江惠富继续加强本港优势，把握机遇啊，同培养年青人啊，维护一国两制等。但奶妈话呢啲绝对可行、啊。哇，你睇有份开闭门会、啊，而次系奶妈竞选班底嘅汤家华几风骚。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系一个相当深入嘅。一套完整的政治港的理念，但是这套理念是讲给公务员听的。 会上有提到或者暗示已经辞职？ 他唯一讲的就是说今日的这个日子选在今日开这个会呢是比较有趣，还有是他用因为英文讲他是 tricky， 就是少少棘手。 仲有人报料话，奶妈一讲完全场拍手添啊！ 手咩？ 啊，咁你头先话， 唔系我头先喺度话 tricky 呢个字系解 棘手咩？ 棘手咩？ 唔系，其实

咁样去即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咧？ 狡猾个狐狸呢啲唔会嘅。 同样道理，你话林郑月娥，佢都系而家挟天子以令诸侯啫嘛？佢咪攞晒成个中联办嘅系统，港澳工委嘅系统嘅人，去制造一个形势话俾你听，我系阿爷祝福嘅人选，你唔好谂啦，胡须仔，你翻去嘅瞓觉啦咁样。佢而家想制造呢个局出嚟啫嘛。带到目前为止，到今日嚟讲，我始终认为佢哋都系睇定先，因为佢唔佢而家喺度计紧条数，呢条数就系、是、我俾胡须仔做，我又要付出咩代价？我俾林郑月娥做，我付出咩代价？好简单，俾胡须仔做嘅代价就系英美嘅势力咯。我讲过噶啦，我去美国访问嘅时候。坐都未夠兩三個禮拜嘅新負責香港台嘅人，第一個就問我第一個問題，所有嘢都唔識，比例代表制唔識，香港立法會選舉點樣當選唔識，只係識莊爭，去布魯斯金學院研究呢個香港問題，研究中國問題嗰、那個第一個問題最有興趣問我嘅就係莊爭，咁你反映到莊爭係咩人啊？阿爺對佢有懷疑咧，大佬。如果你揀佢，你嘅代价就会出，就系咁。佢最后尾佢忠唔忠心于你噶？ 唔系、啊，你如果讲翻阿连月珍嘅讲法咧，就系、是、话你喺四面围堵之下咧，咁你系咪要有一个缓冲，即系去都系延续翻你过往中共嘅一贯政策，就系、是、咧就系、是、长期打算就充分利用咁样样。咁因为其实你见到啦，尤其系特朗普上台，咁你一定系要有一个咁嘅地方。但系咧，今日发生咗一件事，就好令我怀疑咧，究竟呢个习近平系会唔会即系用翻香港作为一个比较中立嘅一个地方？因为点解咧？今日咩？今日嗱有嗱无线啦，就老屈呢个金融时报，我哋有幅图啊，睇下先好嘛？咁啊，上啲。应该系上啲嘅，系啦，咦，系咪长嘅呢幅图系？应该系，系嘛？落啲应该系咪？落啲系啦，上啲系啦，上啲。嗱呢一幅咧就系无线嘅 cap 图，英媒报道，大陆要求新加坡就放弃呢个台湾关系，先至归还香港嘅装甲车。但系就睇真知啲，下面即系其实嗰幅图系点样样嘅咧？呢原来所谓英媒咧就系金融时报。咁啊，点解会话你即系老共咁臭串呢？一定要你放弃同台湾嘅关系先至还返啲车俾你呢？我哋听到其实好恶言㗎嘛，係咪？喂，你中共系咪即系要搞到将香港推到去呢、這、一个未睇完嗰幅图，因为真系要睇推去即系一个呢个吓、啊、中美即系或者系呢个国际争拗嘅一个呢个风眼位呢？但原来唔系，你睇下。The impression of strengthen on 呢個 Monday with 呢個 Mr. Liu of the Chinese 呢個即係外長啦。The resolution to 即係嗱，即係佢話嘅 impression 啊，呢個係即係其實呢個解讀嚟嘅。即係《金融時報》咧就引用翻外長嘅講法，就係話咧就覺得啊，即係而家即係 keep 住呢啲咁嘅裝甲車啊，即係當係一個 bargaining power 去要求呢個新加坡就放棄同呢個台灣嘅關係咁樣樣。唔係即係講真。嗱，如果好似啊呢个无线咁样老屈嘅话咧，咁其实老共系放弃咗呢个中立嘅地位噶啦。咁但系当然啦，呢、這个系无线老屈啦。就正如其实头先我哋揾到网上边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吓 cap 图咁样样。 唔系你呢个讲法就系话咧，老共、就好似我哋即系上几集喺大军阀讲过嘅，就系你都要透过一个相对同美国关系好嘅人，或者系美国信任得过嘅人。作為一個即係周旋嘅一個空間或者係棋子，咁而曾俊華咧相對上係一個好啲嘅人選，因為佢係比西方世界咧係容易接受嘅，係嘛？咁就呢個係一個好處啦。其中第二個好處就係、是、起碼香港人係相對上目前嚟講嚇都係接受呢個胡鬚仔係多過呢一個奶媽咁啊，亦都可以話係疏解咗香港呢一個嘅敵我矛盾之間嘅對抗。一个好重要嘅关卡嚟噶嘛，咁呢啲梗系胡须仔嘅好处啦。呢、這个亦都我哋一路都讲就系话，唉，大家唞唞气啦，好攰噶啦。嗱，你谂下